不用再扛了，让肩膀休息。今晚不用再一直扛着往前冲，可以慢慢放，可以慢慢松，不用什么都立刻接住，也不是每件事都要自己扛。先让肩膀从紧绷里退下来。今晚不用再顶着压力往前，不用再让肩膀一直挂着警觉、责任和速度。先把那股撑着太满的力放掉一些。 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 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 现在先沉下来，肩膀一松，呼吸也会慢慢把你带回平静里。